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共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同平時一樣，我哋九點鐘新聞報道後咧，就開始咗二千靚歌再重聚。而今日更加特別啦，因為係父親節，各位父親們，父親節快樂！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齊集人馬，哇，好熱鬧，似成成家人一樣。呢家人咧，唔淨止有彈緊鋼琴嘅 Vince 啦，仲有阿堅哥啦，我哋永遠都喺度噶啦。Hello， 咁啊，入嚟都係爹哋嚟啦，嚇，堅哥哥嚇，咁啊，我同你都係一樣啦。咁啊 ，Vince， 一陣間彈鋼琴就點埋俾你爹哋聽啦，佢咁中意音樂，係咪啊？ 成日都老點佢。 係啊，成日老點佢啦，啱曬。而今日咧，我哋個嘉賓陣容犀利啦，一共咧有四位啊。咁咧，帶頭嗰個就唔係父親嚟嘅，差唔多你好似係佢哋爹哋咁嘅啦。Susan，Hello， 蘇珊， 蘇珊咧點知點解可以好似父親咁咧？就因為佢係歌唱老師。所以今日咧就带咗两个仔， 系啊，你当我系爸爸妈妈或者师傅都得噶， 系啦系啦，你师傅啦，咁好似个爸爸咁样啦。两个仔咧真系，我先介绍一个大家咧就未必知嘅，就系谦谦莫海谦。 Hello， 各位听众你哋好 ，Albert 哥哥好，师傅你好。 咁啊，莫海谦啊，不如咁样嗱，你自己讲一讲，上一次我哋香港嘅听众或者观众同你接触系几时咧？ 我想大家最有印象的都一定是在殘酷一丁這個節目啊，那段時候都哇眨眼我都就來二十年了。 幾多歲啊那陣？ 那時六歲。 六歲即是現在都是26歲而已。 是啊。 哇，你真的早過我們入行很多啊。 不敢當，不敢當，不敢當。 哇，真的殘酷一丁有一個很好的表現就得到獎啦。大家很深印象的就是殘酷一丁是什麼都可以表現的嘛。其中呢莫海謙謙謙就六歲已經參加，所以有印象咧，對於香港嘅觀眾嚟講係非常之深刻， 有啲新鮮啊！ 但係好啦，跟住咧呢一個學生犀利啦，係我嘅偶像兼拍檔啊！點解咧？喂，我費事介紹啦，因為咧你係永遠都係 99% 都係介紹人哋嘅，你自己講嘢啦，唔該你。 各位聽眾你好，又係我一個禮拜做足七日嘅 Alex 李志剛。 李志剛係喺二千靚歌出現噃， 好犀利！ 你估都估唔到啦。咁佢啊，即係你知啦，日日都喺日頭出現噶啦，喺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製造嘅。咁而家佢即係鐵人嚟嘅。咁星期六佢又要做榜啦，咁啊星期日咧，而家要捉埋佢上嚟二千靚歌，因為今日佢要唱歌。哇！ 因為我都係阿蘇珊姐嘅徒弟嚟， 係啦，咁所以咧就一家人啦。今日不過仲有一個，都係我哋個老朋友，我好中意呢個菲律賓籍嘅老朋友嘅。佢而家咧就冇麥，唔俾佢講住，因為一陣間佢一開聲咧就震撼全港嘅。佢把聲咧又似 Lionel Richie， 一陣間咧如果佢我想扮 Rod Stewart 得唔得？ 又得， 咁啊當然要同你唱啦。佢就係菲律賓籍 嘅我哋好崇拜嘅鋼琴師兼歌手 Michael Dabba， 耶！俾啲掌聲佢。 咁一間咧，爹哋嚟噶啦， 佢都係爹哋啦，梗係啊，啊你都係爹哋啦，係咪啊 ？How many? Four。哇！多仔公民，真係犀利，犀利，犀利！有四個仔女啊，咁啊，即係今日咧，就所有爹哋咧都應該過一個愉快嘅父親節。我哋咁樣，所以咧一陣間咧就可以接大家嘅電話。最開心啦！逢係母親節啊、父親節啊呢啲咁好嘅日子咧，有點唱點翻俾爹哋聽啊嘛，乜嘢歌都得，因為有 Susan 喺度，有李志剛喺度，李志剛同我一齊主持啦。 冇問題啊，好開心同你主持添啊！ 你成日都接電話噶嘛？ 係啊， 我下一次咧就去 Made in Hong Kong， 冇問題， 同你一齊主持。 我個大門永遠歡迎 Albert Lau 歐 Sir 強。 好啦，由你開始，嗱，不如咁。點樣開始呢？你唔好接電話住，我去而家去接電話。你咧就同阿老師阿蘇珊咧合唱一隻俾大家聽下先。 好啊， 你好耐冇唱歌俾我哋聽嘛。 係啊，好開心嚟二千靚歌，因為咧即係現場唱歌嘅節目，呢個係一個天花板啊，高水準嘅節目。 係啊， 高水準嘅歌手嚟啦。而家係蘇珊加 Alex 李志剛邁向新一天。 悠然望向前方，我望见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妙灿，神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朝作别，从沉获理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眼远方，迎来朝夕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放眼远方，发放身心光芒百丈， 像旭日 请朝起，我心发射憧憬万丈，悠然望向前方，我望见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妙灿，神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与悲伤到今朝作别，从沉获理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让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身心光芒百丈， 像旭日 请朝起，我心发射憧憬万丈。 人迈向新的一天，华身到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用歌声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生光芒百丈，像旭日正朝起，我心发射憧憬万丈。 超级靓仔啊！我唔系讲紧净系你个样子啊，啊李志刚嗱，即系你好少喺我哋嘅节目度唱歌啦。咁啊，但系今日咧就真系啊喜出望外， 好开心。 老师真系叻。我之前我谂啊几年前听过你同你一齐做 show， 你有唱歌。哇！你今日点解靓仔咧？把声同个样子一样啦，而家以前咧就差啲噶，净系个样靓仔啫。啊！把聲未夠靚仔，今日好靚仔 啊！我都要多謝翻 Albert 因為好多時喺電台唱歌咧，都係成日都係 Albert 俾機會我，因為佢搞 show 咧，就我係指定電台嘅節目主持 人。不過唔好意思啊，我次次咧邀請你即係做我嘅節目嘅司儀咧。都冇錢 嘅， 唔緊要，唔緊要， 但你而家出去出邊咧，就可以即係登台啊，哇！喺表演啊， 嗱 ，Albert， 你話佢唱得好唔好啊？ 有啦，呢個咁好嘅老師啊，冇可能唔好嘅， 唔錯㗎，唔錯㗎。 而家出得嚟唱，梗係好啦，咩真係好聽啊！ 多謝， 靚仔咗好多啊，把聲。咁誒，當然誒，我哋頭先咧就講話打電話入嚟啦，咁樣。我就冇講個電話號碼，不過我已經知道咧，啲朋友咧係記得我哋嘅電話號碼，因為我幾十年都冇改過18723888啊嘛。咁啊，今日咧因為父親節咧，喺呢個鐘數咧，我哋就隨時接電話，希望你點啲歌，我哋識唱咧。今日父親節噃，好，我哋聽第一個電話先。啊 ，Alex， 係 ，Hello， 我哋係主持嚟啊嘛。 係啊，18723888，嗰個咁我哋啲聽眾好熟悉噶啦呢個電話。 係啦 ，OK， 喂喂喂， 喂， 聽唔到。 喂喂， 啊、有啦有啦，我哋两个一齐啊！你系边位啊？ 我系 Ann 啊。 阿 Ann，Hello 你好啊！今日父亲节，你好啊！阿李志， 你话记得我噶噃？ 啊，李志刚记唔记得佢啊？ 我记得我有个听众叫阿 Ann， 系啦，我都识阿 Ann 啊。 我冇同佢倾过偈，我就同你啫， 但系发达啦，因为两个主持啊，连埋 Made in Hong Kong 一。Made in Hong Kong 夜晚出現啊，死未？ 係啊，我知啊，我入口有聽佢噶。 多謝多謝阿 Ann。 喂阿 Ann， 點唱啊？父親節做咗啲咩嘢啊？ 小城故事。 好嗱阿 Susan， 你嚟啦，你咩嘢文都得噶嘛，菲律賓文又得，西班牙文又得， 得噶， 系啦。 小城，俾我講下嘢先啦， 冇咁快唱啊！ 我冇話 cut 你先啦，你講啦，你講啦。 蘇珊姐， 等我，你講啦喎，你可以講啦。 咁咧，因為咧就15号咧，我老闆生日。 哦。 咁咧又父親節。 你老闆意思即係話你？ 我老公啊，你唔記得咗？ 我以為真係老闆添，好天真。 係啊， 我老公 通常都係咁樣稱呼嘅。 但我女咧就去咗英國探過保姆。 哦，咁啊， 咁咧就變咗係啦，得我哋兩支公，仲有個 friend， 係最緊要講我 friend 啊。 好， 我超過50年噶啦，識咗佢。 哇！即係幾歲就識佢啦？喺加拿大㗎，而家 唔係，翻咗嚟回流翻嚟。缘分啊，真系缘分啊！ 我哋今日都有两位加拿大特登嚟睇我哋唱歌嘅， 系啊，个 Gary 个 Carmen 咯， 系啊 ，friend 系啦，好啦，好啦，你嗰个朋友，你嗰个朋友有冇叫咩名啊？点俾佢听啊？ 周先生， 周先生， 但我唔会咁叫佢啦，识咗佢咁耐， 系啊， 飞敏同埋凤玲 ，OK， 好， 超级好朋友啊，识咗佢好耐，咁咧就因为佢回流翻嚟咧，有段时间都叫做。冇联络啊，咁但系有一次咧就见遇翻佢咧，总之就系，系啦， 咁 啊好开心， 有缘分啦，又写父亲节。 仲有咧，sorry 啊 ，Albert， 阻多你一阵，几位主持阻多一阵啊， 唔阻唔阻唔阻，你讲。 仲有咧有个 friend 咧又系识咗好耐， 咁就係、是、又係遇翻嘅，即係有一輪又係，即係大家轉電話各方面啦，咁啦斷咗聯絡啦，佢叫 Helen。 嗯，好啦，咁喂，嗱，阿 Ann，我要接住你啦，因為今日父親節好多人排住隊咧，打電話嚟點點俾父親咧，最後一個啦，一個啦，一個咋，一個咋 ，Gloria。 OK， 得啦 ，Gloria 聽到。 Gloria，Gloria。 边有 Gloria 三个 Gloria 嗰度 系有呢个名嘅咩？ 唔系 Helen，Helen，OK， 咁啊点只诶头先讲小城故事啦，啊 OK， 我哋即刻唱俾你听， 多谢 okay, 多谢 Ann 嘅电话，多谢 系啦 一八七一八七二三八八，你真系 上网听翻你哋噶 ，OK， 一定 拜拜拜拜， 我哋揾阿苏珊老师，系用佢一把小城故事。请吓嗰把声。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当小城儿，收获特别多。看似一幅。听像一首歌，人生境界真像美，这里一把火，谈的谈，说的说，小城故事真不错。做客，小城来做客，小城来做客。 Alex 李志刚，嗱，而家俾个难题你， 好， 你系同我都系主持咗咁多年啦， 嗯， 头先咧嗰位歌手唱，你觉得唱成点啊？ 非常之好啊， 咁样就咁样好好行货、啊。 我听完之后，净想去佢屋企嗰度咧，等佢请客。 喂啊，苏生头先唱呢只歌咧，直情咧，即系将佢咧剪咗出嚟咧，就拍成呢个纪录片，咁、然后咧就系、是、摆上电视播咧，呢、這个咧就系、是。可以招呼咗好多外来嘅客宾客啦，咁啊刺激香港嘅经济就靠呢只 系喎， 真系小城故事， 旅游业啊靠你咯， 好有画面啊，啱啱 系啊，我成日都话呢只歌咧就真系好 nice 嘅，即系好亲切啊，即系咁诶可以即系为嗰个。歌詞的內容直情講就是我而家嚟，你請你嚟啦，我哋請客啦。 係啊，真係。 好啦，我而家又請客啦，打個電話入嚟就得噶啦，一八七二三八八。好，又有一個電話啦。 喂， 喂， 係 男士， 你 咩名？ 係你好啊， 關 啊，關生， 關生， 係好啊，係。 今日父親節，你哋你嗰啲仔仔女女有冇請你出去飲茶咁啊？ 诶、我就呢个父亲节比较高单啲嘅，系、我仲开工，我轻工噶， 开工 仔咧就仔咧就佢已经我未翻嚟， 都好啊，安心啦你喺出边做紧嘢，即系仔仔大女大嗰啲啦。 啊，咁啊可以咁讲咧，就快退休啦，仲有两年系嘛， 都后生啫，系啊，陪住你翻工啦，我哋。 你而家翻工翻咩工啊？夜晚嚟喎。 我做酒店车咁啊！ 哦， 我做酒店车啊！ 酒店车，啲客未落嚟。 吓点啊 ？Stand by 啊 ！Stand by 系啊 ！Stand by， 巴人喺度，喺巴人度，我得上个单就19嘅，我哋而家讲唔讲得接讲，打电话过嚟啫嘛。 哦，哇，真好啊！而家嗰啲真系方便啊，一声就到，好似你架车一样啊！喂，打到电话嚟咧，嗱，我哋就玩一只叫做即时点唱即。叫即蒸啊！即叫即蒸， 好似点心咁 啊！系啊，新鲜噶。 系啊，系 你揸车咁啊，即系平时都会听收音机啦，嗬。 喂，我七点二啊，七点二八点咁。 哇，多谢 哇，最好听噶呢个节目。 你晏昼咧，如果你开紧工咧，一定听 Made in Hong Kong 啦。一定要一点到三点。 不过如果你开夜咧，就听我啦。佢瞓紧觉啊，嗰阵。 唔紧要。 系啊， 咁你有咩点唱啊，阿关生？ 啊，就系念亲恩啊嘛。 我念亲恩， 我念亲恩 ，OK OK， 系啊 ，OK， 好啊。 其實我點首歌咧，我就為咗一個人嘅，咁啊，但係又好唔公平，我又唔係原唱者喎。 哦，咁啊， 我懷念一個人。 哦，懷念我唔緊要 ，OK， 好啊，你都可以講嘅。 我懷念阿炳哥同阿譚淑妍嚇，兩父女 ，OK， 兩父女唱歌。咁我印象深刻，而家經常有上網睇翻有兩父女啊，係咯 ，OK， 係 啊 ，OK， 我唔係好熟佢哋，不過咧，我哋將呢只歌我哋就好熟嘅， 係啦， 年前啦，唱咗好熟噶嘛，咁你知我啦，七點至八點都佔我同緊你啊嘛，係嘛？ 係，多謝曬，多謝曬關生，咁啊，我哋將只念親恩咧就好誒，點講咧？現場啊，咁啊特別咧就係即係。個心咧就真係，我都會代入啊。雖然咧唔係我唱，咁我都請阿蘇珊老師同你唱啦嚇。佢唱歌 添，做 live 嘛， 係啊 live 啊嘛，好唔好啊？ 係啊，希望你中意啊，好唔好啊？ 係啊，因為我爸爸咧都喺天堂，咁所以咧我都會代入嘅。 嗯，都送曬俾嚇，送曬俾身邊旁邊每位爸爸啦。 冇錯啦 ，OK。好 啦， 係 啦。 多謝曬關生嘅電話。 Happy Father's Day。 唔好客氣，唔好啊，唔好客氣。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明月朗相对念母亲，父母亲爱心又善像碧玉，怀念怎不比莫金，长夜空虚怎冷夜半夜，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像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识取厚道，独我离别无法为亲讲，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夜，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长夜空虚怎冷夜半夜，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识取厚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朋，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夜，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西湾河水警基地一名男警员死亡，他头部有枪伤，当场证实不治，警方正系调查案件。 首班香港开出前往北京的高铁动卧列车准时在上午6:53抵达北京西站。有旅客说列车平稳，但希望在卧铺房间增设 USB 充电位和梳洗设施。随行的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昨晚睡得很好，对卧铺的床很满意，相信可以给旅客新的体验和出行模式。他又说，现在一个礼拜有四班直发朝致列车，要视乎上座率等再考虑会不会增设动卧列车班次往来其他西北地区。另外，首班由北京西站和上海虹桥开离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动卧列车通宵班次早上先后抵港。到场迎接旅客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动卧列车可以给旅客多一个选择，更好运用时间。港铁就说，是否增加班次要平衡维修工作和旅客需求，也都要和内地单位商讨。澳门旅游局公布，今年头五个月的入境旅客累计接近1418万人次，按年升大约50%，日均旅客超过93000人次，恢复至2019年同期约82%。期内内地旅客增长62%至近990万人次，香港旅客升近5%至到298万人次。当局话，整体旅客量恢复理想，受惠元旦、春节黄金周、劳动节同复活节等传统节庆假期，以及政府持续举办传统节庆同文旅活动，今年入境旅客延续稳中向好，消费意欲亦都上升。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在基于澳门采访活动说，粤港澳一直透过文化合作会议促进交流，包括探讨组成文物径，未来会有更多主题式的项目推出，例如发掘遗留在三地的西方文化。廉政专员胡英明展开3日上海访问行程，与当地监察机构交流，肃贪倡廉工作，并出席高级廉署人员国情研习班开班仪式。胡英明昨日拜访上海市监察委员会主要官员，介绍本港最新的反贪工作，双方亦探讨深化反贪腐长远合作。今日上午，他获安排参观当地的廉政教育设施，了解国家最新廉政工作和发展。明日就会出席有31位高级廉署人员参与为期7日的国情研习班。胡英明说，未来香港和内地的反腐合作越来越紧密，期望廉署人员提升专业素养和道德品质之外，也都要思考怎样联系两地的反贪腐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最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二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爸爸经常教自己，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要拿，但是是自己的东西就要努力去争取，每样东西努力去做，只要做好份内事，所有东西都会好起上来的。爸爸多谢你。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平等的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些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洽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欢迎乘搭优美号列车，由资深音乐工作者萧树胜 Jimmy 带大家漫游古典音乐的世界。 十场讲座，十个独立主题，带观众发掘欣赏音乐的乐趣。 十个不同的讲座，每个讲一样嘢嘅啫，全部都是由零开始嘅。即系我唔 expect 嚟听嘅人咧，会对管音乐咧系已经有认识。咁如果有认识，咁点啊？招嚟，因为咧，就算你对管音乐已经好有认识都好啦，有时俾你再听翻一只《给爱丽丝》咧，可能今次你嘅睇法又唔同噶。 由旋律、音色、节奏，讲到歌词嘅魅力等等唔同嘅主题。 Jimmy 希望今次嘅讲座可以为观众打开古典音乐世界嘅大门，鼓励佢哋继续踏上呢趟音乐之旅。 当你听完呢个讲座，你觉得你有一种啊，我听到啲嘢，我喜欢一啲嘢，我当你古典音乐乜嘢都唔识嘅，咁我突然间同你讲有个作曲家叫做比才 Vise， 话咩嚟噶？咁但系原来，哇嗰只卡门。或者阿莱城姑娘咁好听嘅，原来嗰人叫做 B.C. 咁可能你咧就会跟住谂啊，咦 B.C. 咁好听，佢冇来净系识写咗两套作品嘅噃，咁可能你又会继续去涉猎啦。咁我可以话埋俾你听嘅，我话啊，大家咧唔好停喺卡门组曲啊，原来嗰套采珠者嗰套歌剧咧，里面有个二重唱，好好听嘅噃，啊咁啊，翻去自己抄下咯。我会用呢一个嘅方向呢、这个 approach 咯。 优美号列车漫游古典天地讲座系列。 即日起至到8月14日， 香港科学馆演讲厅。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默默期待一份爱，踏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旧渴望爱的传奇，不舍不弃，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追，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出真心真的美，无尽每日每天想你，今生今世宁愿名利抛开，潇洒跟你飞。风里笑着，风里唱， 感激天意共着你，纵使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使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九点四十一分的时间回来，以前你应该再重聚，我们又回来了。由现在到凌晨十二点，我们都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今天的父亲节现场直播。我们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好歌啦，包括刚才这一只就是张国荣的歌《今生今世》。不如咁啦，我而家想听多只得唔得啊？ 得， 冇问题啊！ 仲要揾埋梅艳芳嘅个替身啦，而家 好啊 ，Susan 姐 ，Susan 姐咧好犀利嘅 ，OK， 即系佢直情系你叫佢唱乜嘢歌都得嘅，无论中文、英文、国语，同埋乜 即刻嚟， 同埋低音嘅徐小凤至到唱爆玻璃嘅高音都冇问题。 系 你几多岁开始唱歌前 ？Four。一二三四四岁， 你隔篱呢个你找你的学生咧，佢六六都输俾你，佢六岁已经系上 TVB 参加残酷一丁啦， 系啊，攞奖添啊， 攞埋奖啦，但你四岁咧唔使攞奖，你 professional 嚟噶嘛，已经系咪？即系你同你个屋企人一齐登咗， 有人工嘅 professional， 冇错啦，已经系专业噶啦， 虽然冇得代系， 都系俾妈咪嘅， 系啦 ，ATM 啊嘛， 系啊， 诶，今日咧就好开心啊，成家人一齐嚟咁啊，好似父亲节嘅晚上，我哋听嘅苏珊同埋佢嘅学生莫海谦啊，谦谦合唱梅艳芳同埋张国荣嘅歌，叫做《缘分》。 系啦，好开心！呢只歌亦都特别送俾阿 Mike and Lydia， 我挂住你的腰 ，so sweet。 没有一声再见，没有半声凄怨，淡淡去淡无言。过去终于过去，留下了当初一切，再怀念每段美好的片段，脑海一再闪现，是否能证实曾与他有缘？在困苦中百转，但结果在眼前，事实证实无缘。我已不敢再说来日可相见，你我相隔多么远，那年那天可相见，那处境可会改你我？ 那处境我会改变。你我相隔多么远， 你我相隔多么远， 那年那天可相遇， 那年那天可相遇， 那处境可 苏珊同埋莫海谦谦谦合唱《缘分》，18723888，你打通咗就有缘分啦！我哋听下呢个电话先 ，Alex 同埋我喺度 ，Hello， 你系边位？喂 ，Hello， 哎、hey, ，你好 ，Hello， 你好， 系我系阿宝啊， 阿宝，哎，执到宝， 各位主持好啊， 哎呀，执到宝啊，执到宝啊，我哋，你好， 苏珊姐同埋 Alex 同埋 Vince， 我唔记得咗头先我菲律宾籍嗰个叫咩名， 菲律宾籍啊 ，Michael 系， 哇，点埋俾你啊 ，Michael， 嗰个另外一个吉他琴手系咪仲有？ 琴手啊，阿坚哥啊， 坚好坚啊， 你哋各位大家好啊，父亲节快乐， 老二嚟坚啊， 系啊，啱晒，阿宝，咁啊。今日父亲节特别快乐，因为你侧边有个父亲喺度。 我父亲就上咗天堂啦。咁、我 先生佢都系父亲啦，系咯，我就想讲佢咯。 所有天下嘅父亲节快乐。 系啊，最好呢啲节日就多啲咧，就大家都可以多啲机会可以聚下啦，食下饭啦，同埋开心下啦，同埋可以打电话嚟嗰度好啊嘛，可以即刻点唱喎。 若干年前，我的女女咧今日生日，父親節生日。若干年前咧，八歲嗰陣咧，即係好多年前啦，都打過嚟，佢自己親自打嚟嘅。但係今日咧，佢就出咗街，所以就打唔到嚟啦。所以我就幫佢打嚟咧。 係啦，我同佢講，佢而家成年未啊？十八歲未啊？ 22歲啦，今日。 哇！即係十幾年前。 是啊， 所以這些節目呢做得耐有到好啊，朋友就越來越多， 儲埋啊，好像儲錢咁樣，儲埋儲埋， 12年後都仲打嚟，不過佢阿媽打嚟而家。 今日聽到 Alex 喺度咯，因為我喺 Hong Kong 我都有聽㗎， 多謝 你舊街坊啊， 係咩邊度啊？ 荃灣啊， 啊我都係喎，係喎荃灣喎，係喎， 係啊， 好街坊。 边度啊？大家知啦，心知肚明啦。 我都系嗰条村啊。 啊，荃湾 系啊系啊。 荃湾好快啫，一阵间咧，等我哋一路做紧节目咧，你系买啲及底粥啊咁样过嚟啦。 好好好， 广播度好近啫嘛，四通八达。 好开心啊！听到啊 ，Alex 今日喺度做嘉宾主持。 喂喂喂喂，即系老老实实，你有冇听到佢头先唱《迈向新一天》？ 有啊，好好听啊。 系咪好好靓仔咧把声？ 因为嗰阵时喺啊个咩啊 杜文慧。 杜文慧節目嗰、那個人間定格咧，聽過佢唱咧，而家真係 哇！你真係你真係老聽眾嚟喎， 好支持我哋 人間定格，佢都有聽， 好耐世紀啦。 佢就咧就話你進步咗好多， 進步神速啊！ 廿幾年前嘅嗰個節目， 好耐啊，真係 有冇廿幾年？ 梗係有啦， 好耐㗎啦， 梗係有啦，人間定格 有啊有， 真係哇！你都好開心啦，你把笑聲咧真係人間定格，好似冇老過咁喎，係 啊， 都好 sweet 喎。好啦，咁不如你而家就即時定格， 即刻揀歌。 冇錯啦， 偏偏喜歡你，我點啊？你仲唱，因為咧，我呢首歌咧係飲歌嚟嘅。 天天喜咩啊？ 偏偏喜歡你， 偏喜歡你，陳百強嗰只。 係啦，飲歌嚟，因為咧我好中意聽，我先生啊，我女都好中意聽嘅。 啊，你邊啊？陳百強嘅飲歌嘛，係咪啊？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偏偏喜歡你。 係咪而家你點 Alex 唱啊？ 系啊系啊， 唔怕我哋喺度，我哋战住。 好啊，多谢晒阿宝，多谢晒阿宝，身体健康，多谢阿宝嘅电话，拜拜， 拜拜 ，Alex， 拜拜， 拜拜，多谢晒，多谢阿宝 ，Alex 主唱啦，咁啊有阿谦谦同埋阿苏珊老师，咁啊都系阿 Vince 同埋阿坚哥咧两个一齐伴奏你哋，偏偏喜欢你， 愁绪挥不去负满山。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 为何我悉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追，只制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若为何偏偏喜欢你？ 多谢 Alex 李志刚今日咧上嚟二千靓歌开腔，为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制造嘅靓仔歌声， 你都好开心可以同阿 Albert 一齐唱歌主持二千靓歌。 呢个节目好正噶， 因为我真系都要讲，细细个已经听 Albert 噶啦。 多谢多谢。 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追，只制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我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多谢 Alex 李志刚、Him Him 同埋 Susan 嘅偏偏选中你。下一个电话1872388，偏偏都系你。喂。 喂， 你是哪位啊？ 我是 June 啊，有一份好啊。 June 啊， 你好啊 ，June， 父亲节快乐。 系啊，我是 July 啊。因为 June 嗱，真系六月啊，真系叫 June 六月打嚟嘅，真系啱晒，啱晒时令啊。 其实上面都打过嚟嘅，不过咧就听唔到 电话。哦，因为电话好多噶。 系啊，唔系啊，我系。是你同事有接过嚟俾我， 系、啊、 我系啱啱行得开，我哋就喺度加， 即系刚刚遇着啱啱， 系啊，即系1872388咧，就唔系即刻打嚟即刻又可以倾嘅，咁我哋都有同事打翻俾你啊，咁样啦，睇下你喺咩度啊嘛，系咪啊？ 系啊， 啱晒，你而家打通咗咯噃，咁啊，今日父亲节有啲咩搞作啊？有冇啲父亲喺侧边啊？你要庆祝噶？ 冇啊，因为我先生同埋我爸爸都已经上咗天啦。但系咧佢系啦，佢哋两个就即系都同佢好中意一首歌嘅。 诶，啱晒，我哋可以唱俾佢哋听，佢喺上面听到噶。 系啊， 嗯， 边首啊？ 我都信啊，系啊，佢系好中意听嗰只故乡的雨。 故乡的雨， 好嘅。 是啊，我都祝 Albert 你啦，我知道你做了新爷爷喎， 恭喜 Albert， 恭喜晒， 多谢多谢多谢，系啊，佢哋都听紧嘅啦，系啦，咁啊父亲节啊嘛，所以咧我食嘢咧食到咧就已经喉都沙晒。 有好多油腻嘢啊，你味精啊嗰啲，我唔介意噶。平时咧我就唔食噶，不过今日父亲节啊嘛， 系啦， 食过咗龙马。 阿仔去对杀同你庆祝啦。 系啊，唔使噶啦，我最佳庆祝咧就每逢咧父亲节咧，我就做二千靓歌在重唱，真 系庆祝， 系 啦，好中意做， 做咗廿几次父亲节噶啦喺度。 嗯，系，二千年到而家， 冇错啦。 唔系啊，我认识你都唔止呢个年头。 唔止啦，好啦，咁我哋不如咁咧，将你只即系点嘅歌咧，就送上去上边，系咪？因为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好犀利噶，经过香港电台第二台咧， 经过祝阿李志刚父亲节快乐啦！ 嗱，你都系啊吓，希望你开心啲。 咦啊，你终于做咗爹哋啦咩？ 未啊， 唔系咁嘅，有宠物都系爹哋噶， 你有冇宠物啊？ 有噶， 我宠物咪谦谦咯。 睇你阿爹哋咁啊！ 啱嘅，系啊，啱。 全世界嘅爹哋都听到啦。呢一只叫故乡的雨，我哋即时点俾佢哋听，因为我哋二千靓歌咧，佢经过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广播咧，经过互联网咧就射到全世界之余咧，射埋上天空嘅，全世界都会听到呢一首。 多谢你哋， 阿 June， 多谢你哋， 多谢 June， 啊，都祝咁多位都父亲节快乐啦！ 多谢。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一句平常的体己语，令我快慰，心里满是暖意，犹如令我置身春肺里。从睇到家中渐渐苟延，从预购你家中居，信中写到家乡的雨，滴滴细雨为时，问我有否记挂旧燕子，家乡的细雨。爸爸的心，妈妈的意，充满慈祥的关注，入我眼里，心里满是歉意，繁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雨，难忘记我学牛郎骑父辈，童谣漫唱一家欢喜，母亲的笑深深记，望着这夜深泪已碎，念到故乡两老原似燕子，家乡飞去。 因为歌特别就点起喺海外嘅朋友咧，尤其是呢只歌念念故乡啊。咁喺故乡嗰度咧，尤其是广东呢一带咧，都可能听紧嘅。 嗯， 无论用任何方法，都送埋俾喺故乡嘅所有爸爸收听。 爸爸的心，妈妈的意，充满慈祥的关注，入我眼里，心里满是歉意。繁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雨，难忘记我学牛郎骑父辈，童谣漫唱一家欢喜，母亲的笑深深记，原似燕子飞去。 初死的一对眼，似夜晚星光一般璀璨，思想在心间，浓情从你淡，这份爱的感叹，这一生不退减。 回头望，从未懂开口讲爱你，放下你已是再会无期，但长伴心扉，友情全属你，纵是隔开千里，灵魂内永久不死。Loving you forever, and I've been loving you so long. 情未了， 情未了，只要天知晓，你重要。 唔该晒，天使，有把靓声就系阿天使嚟嘅。 好听、 啊。情未了，系啊，我哋一路好听到十二点啦，好吗？ 好、啊。 而家时间系10:09，二千靓歌再重聚翻嚟父亲节现场直播，今日好开心，好热闹，因为好多平时咧唔系一定成日嚟嘅，尤其是 Alex 啦、啊、自己人虽然咧，但系咧好奇怪嗰种感觉，好奇特嘅。 我都觉得好奇怪，因为呢一个时间我系喺屋企听听紧你，然后我烫紧衫。 你中意烫衫噶？ 因为我都系礼拜日烫， 即系老实实，我后生嘅时候咧。好中意烫衫， 即系你话可以减压嘅，吓可以减压， 唔系好过瘾嘅，即系将嗰啲巢嘅听到好，好中意，我好中意烫衫嘅，即系以前嗰啲衫裤咧系好多要烫嘅，而家啲就冇得烫， 免张烫啦， 系啦，系而家就少啦，咁但系咧。其实而家就即系忙得滞啦。以前个后生好中意烫衫， 咁即系代表话 Albert 系好追求完美嘅一个人， 系、啦。所以我呢啲唱歌嘅时候咧，将啲歌词烫到直晒。唔好啊，唔好咪，总之靓啦，唔好话直啦， 好听。 不过今日二千靓歌再重聚好开心啦，因为父亲节咧，我哋可以接好多电话啦。个电话号码就18723888，我相信呢个电话号码咧都喺大家嘅手机里边或者喺个脑里边，都唔使点记啊。因为我哋几多咁多年咧，系咪打去咩段 Hong Kong 都系呢个？ 都系啊，系啊。 总之系二台啦， 二台一开台都系呢一个18723888。 我净系记得呢个电话，我屋企嘅电话我真系唔记得咗。我真系噶，唔系讲笑啊，我屋企有电话嘅。不过我想即系净系嗰啲无系啊，嗰啲无谓电话打嚟咯，净系即系有时 借唔借钱嗰啲， 系啦系啦， 买楼嗰啲， 系啊，记唔记得我啊嗰啲咧，即系嗰啲啊。Anyway， 而家翻嚟二千靓歌咧，我哋嗰啲歌咧就真系好多，今晚一定唱唔晒，不过唔紧要，我哋逐只听完咧就接电话，接完电话咧就唔知乜嘢歌。 即点即唱， 即点即唱， 好 surprising 啊！ 系啦，今日我哋嘅其中一个特别嘉宾咧，就系阿苏珊老师 ，hello， 系同埋佢嘅徒弟阿谦谦莫海谦，莫海谦头先已经开咗声好耐噶啦，不过而家不如你自己唱一只或者点一只俾 好啊， 你爹哋 系啊，能够喺大气电波点歌系一个好荣幸嘅事嚟嘅，咁咧。咁我因為我自己做嘢咧就好夜翻屋企，咁我爹哋其實都好夜瞓嘅。我呢排咧就成日見到佢睇緊電視劇，係啊，睇緊講上海嗰一套電視劇。 哇！繁花 係啊， 黃家衞。 咁以下來呢隻歌咧係其中一隻插曲。 係啦，咁我覺得呢個劇咧對於香港朋友嚟，尤其是我哋中意香港歌嘅朋友嚟講咧，好有意思，因為黃家衞咧多謝佢啦，成個上海劇。全部揀曬廣東歌， 廣東歌非常之厲害， 好嘢好厲害。咁呢只咧，而家就做緊 promo， 都係用緊呢只歌。 係啊，就係嚟自陳百強嘅《一生何求》。 特別點俾邊個啊？ 特別點俾我爹哋，佢都喺現場。 冷暖那可憂？回頭多少個秋？寻遍了却偏失去， 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曾妥协也试过苦斗，梦内每点缤纷，一消散哪可收。一生何求，谁计较赞美与诅咒，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哇，你爹哋就喺出边喎。 系啊， 你即情即点，佢即听紧，佢而家热泪盈眶， 差唔多 好怀安慰 啊，好怀好安慰啊。佢即系以我代入佢嘅心，我听到佢讲啊，一生何求生到咁嘅仔。 多謝， 佢孝順噶，佢 係好孝順，同埋所有阿謙謙嘅現場演出，爹哋媽咪都喺度噶， 係佢哋都非常 非常， 次次都係噶， 次次都喺度。 大部分啦，因為佢哋都由細細個喺電視台啦，或者喺唔同嘅演出啦，跟住亦都係認識到師傅咧，亦都係因為我哋做一個演出，然之後咧就話喂。呢、這個前輩非常之厲害， 係啊，一定要跟佢學習。 係啊，同埋佢女女，咁我哋一齊就攞住個籌款箱咁樣去四圍啊，大家捐錢啦，捐錢啦咁樣樣，咁啊結下咗呢個良緣。 哦，原來係咁嘅，反而我唔知 道。係啊， 好難講嘅，咁啊即係六歲開始喺電視台出現啦， 嗯， 即係睇住佢大，我哋咁，但係呢一種親情咧，即係親情嚟嘅，覺得係一種好難得嘅，香港先會發生嘅。 係啊，係啊，嗰個關係係。好似係香港先至好獨有嘅呢種好 connected 嘅 bonding， 咁你又要好乖先得嘅，佢真係好乖，好勤力， 同你一樣，你都好乖。 咁啊，所以今日咧個感覺咧，即係趁住呢個父親節咧，就打電話嚟啊，好似全香港咧。大家都好似一齊成長，佢又識咗我，哇！個個打親電話嚟都係我好細個聽你唱，我聽咗你廿幾年啦，即係嗰啲咁樣。我哋其實係窩心嘅，聽到呢啲電話咧，係咪 開心㗎？係啊 ，Alex， 我哋一齊接多一個啦。 好，1872388啊，喂。 Hello， 喂，你好啊 ，Hello， 系你叫咩名啊，男仔？ 我姓梁嘅， 梁 生， 梁生， 系啊，系啊，好开心啊！今日听到你李志光同阿成一齐， 系啊，我哋好少有噶， 成家都听咗好多年啦。 我哋Albert Lau 系 Made in Hong Kong 噶嘛， 啱喎，香港制造嘅， 香港仔嚟噶嘛，我哋 都系，冇错，系啊，所以我哋一定好捧场嘅，一定都要听李志光。星期一至五又要听阿欧瑞强，星期日又要听你。 哇！哎呀，你真系好忙啊， 拥趸啊，系啊。咁有啲咩点唱啊？你 我哋哇，我哋成家都好中意诶，陈奕迅嗰首歌啊，叫《单车》。因为今日父亲节啊嘛，咁亦有首歌又可以描述翻，哇！呢个父子情几好啊。 系啊，冇得顶啊！呢一只就逢父亲节咧，就必唱必点嘅歌嚟嘅，系啊，系啦，咁诶。如果你中意咧，即系我都今日咧就发咗好多视频出去啊！咁我哋有唱呢只歌噶嘛？咁啊有个视频咧就 你嘅视频都 唔系我踩单车，我系即系有埋即系影 像 啊！ 你唱， 我今日就唔系交俾阿谦谦唱，因为佢爸爸喺度，咁你叫阿爸爸咧踩个单车入嚟，就同佢一齐唱啦。咁样你嗰个感觉强好多嘅。 哦，话时话我又真系冇试过佢踩单车，我坐佢后面啫。 系冇啊！ 哇，下次。唱完呢只歌，試下 啦， 揾一次試下。 你爸爸識唔識得踩單車？ 我懷疑你哋兩個都唔識踩單車。好多謝曬啊，梁生。你咪將呢只歌點俾你自己啊？呢個點俾你爸爸？ 係啊，好點俾我爸爸啦，同埋我個仔啦。 哇，三代同堂， 正啊！ 幾大個啊？你個仔係 啊？ 幾大個啊？ 我仔而家14歲。 哦， 幾多歲啊？ 係啊。14歲， 我已經14歲啦。 細 個嘅時候， 係啊，有冇？而家再唔俾佢坐單車啦。 啊，以前有 嘅，可以 真係試過㗎。哦，係 啊， 係 啊， 真 係 好啦。 呢個單車咧係父子情嘅一個最重要嘅一種工具嚟， 係啊， 好多嘅父子啦，即係因為 到而家都係啊， 係啊，因為你小朋友你叻極，你都要學噶嘛， 冇錯，係 咪啊？咁啊，所以即係一定要攬住。爸爸噶嘛，如果咪跌噶嘛， 系啊， 咁所以不过而家咧，你有冇见到啲街嗰度咧？如果你上去大陆咧，你就会通街都会见到呢啲噶，多数都系阿妈嚟嘅。 哦， 咁佢就通常咧就载住三四个， 前面一个， 其实咁样唔安全， 梗系唔安全啦，唔合法兼唔安全，但系通街都系咁嘅，一个载三个，嗰啲电车佢唔系单车嚟， 即系有摩打嗰啲。 系啊，梁生，咁啊，多谢你嘅点唱啦，喺父亲节咧打我哋17232388。我哋将呢只歌送俾你哋三代，好冇？ 好，我哋都中意全香港嘅父亲都一齐听呢首歌，一齐 同。O K， 多谢晒， 多谢。 又送埋俾 Sydney 啦 ，Alice 啊，你个 whole family。Hey， Mike and Lydia also。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人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惊异给我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骑着单车的我俩，唯一有过的拥抱，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斜，你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健壮些，你介意来爱护， 靠谁施舍？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与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怨我坏，可知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或野。 穩陣喎，冇跌到喎， 冇炒車， 冇炒車啊！係啊，因為爹哋喺度咧，就的而且確咧有個靠山，由細到大，就算你而家咁大個仔啦，都係同爹哋一齊，好難得嘅呢啲親情。 爹哋好支持謙謙啊， 好 支 持佢啊！佢真係好孝順，所以好中意佢肯。即係學嘢啦，同埋我成日都覺得，好似你 Albert 都係，你要有家庭觀念， 我都好中意學嘢㗎。 唔係啊，家庭觀念有 passion， 你先可以做到 art 或者唱歌啲嘢㗎嘛。 好多時候啲歌，尤其是你唱到呢啲歌啦，真係要真嘅感情代入，你哋會感覺到， 要有感動。 即係你扮親情無意冇扮到。 所以我咁中意 Alex 啊 ，Alex 都係我徒弟嚟㗎。 係啊，變咗謙謙係我阿哥而家。 係啊， 師兄㗎， 師兄，師兄。 一家人啦、啊， 一家人噶， 我哋接多个一家人入嚟，一八七二三八八，我哋嘅听众朋友， 喂 喂 ，Hello，Hello， 你好啊， 好 女仔嚟噶，女仔嚟噶， 咩名啊？ 阿 Pat， 阿 Pat， 系啊 ，Hello， 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咁你点过啊？父亲节阿 Pat， 冇嘅所有嘅爹哋咯，嗯，系啊， 送俾所有嘅爹哋 ，OK， 系啊系啊，爹哋都好重要嘅，除咗母亲好重要之外， 当然 爸爸都好重要，系啊。 平时就多数 今日 系啊，可以有父亲节， 我以为我听错咗啊，有阿 Alex 喺度， 系啊， 惊喜啊！ 呢啲即 系希望 Albert 唔好呷醋。 原来嚟 我请佢上嚟嘅 ，Albert 好锡我噶，系啊。 点会啊？我就特登，我哋仲要多啲机会添啊！以后 系啊，以后多啲 crossover。以后喺 Main Hong Kong 会成日都听到 Albert 添啊， 咪又调翻转， 都听噶，成日都。 你唔觉得 Alex 唱歌越嚟越叻咩？而家 其实真系噶，佢越嚟越进步，即系佢除咗本身好有表演欲啊嗰啲咧，我觉得佢真系好有。 即系话你有表演欲， 歌手噶， 多谢多谢。 佢同我罗敏庄好犀利噶，睇到我重复又重复，好开心噶。 好开心噶，佢两个，佢经常表演唱歌噶，而家 啱啊吓。咁你想听咩歌啊？ 其实真系好浪费。因为咧，始终因为Alex 佢唔系全职歌手啊，咁我所以俾佢拣翻。希望同阿蘇生即係任何一首嘅合唱歌，我都希即係可以係 好識揀喎， 好識啊，好嘛，阿 Alex 自己揀啦咁樣。 係啊係啊，因為好多歌我知佢都會啱，即係都會我都會中意嘅。 我中意 Alex， 我好中意 Alex 唱一隻歌咧。我好中意呢只歌嘅，佢話：唉，我都想唱嘅就係林憶蓮嗰只咧，有啲電影主題曲咧，係 啊，怨 係啊，好唔好啊？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多謝 好聽 咧 呢只係咪我揀得好啦，我點嘅 ？OK， 代理點代理點 ？OK， 多謝阿 Pat 電話 ，OK， 好多謝曬，好，拜 拜。哇，睇翻有冇睇過呢出戲啊？ 有喎，晚九朝五， 我冇睇過，不過我有聽過呢只歌，你就好深印象。晚九朝五。个名改得好好嘅一出电影啦，咁啊希望大家晚九朝五翻工嘅朋友都可以听得到。咁啊有人点啊 ，Alex 唱呢只叫做《怨》嘅歌，咁当然老师喺度啦，佢好多口嘅，我好中意佢好多口，因为佢随时加入嚟唱。 最美一望。还未闭幕，最阔的路在尘世远方，最好知己永在身旁。听我讲，我从不说谎，我想相聚。随便再聚，我想欢乐便随意去追。 我想相信我做得对，想到人的疲累，我自信有日如愿，纵使天高地厚，仍被我逆转。假使一生会没了没完，总有日会如愿。我想相聚，谁便再聚？我想欢乐，便随意去追。我想相信我做得对，想到人的疲累，我自信。有日如愿，纵使天高地厚，仍被我逆转。假使一生会没了没完，总有日会如愿。 自信有日如愿， 纵使天高地厚，仍被我逆转。假使一生会没了没完，总有日会如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继续在尖东海滨举行，今日一共有35场比赛，包括扮野大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纪念杯、粤港澳大湾区锦标赛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以及旅发局主席彭耀佳担任颁奖嘉宾。有深圳旅客表示，首次观赏龙舟赛事，形容十分精彩。有家长带同小朋友观赏，话原定寻日已经想带小朋友嚟到，不过由于天气不稳，改到今日到场。有参赛者话，今日天公造美，冇大风大雨，但维港风浪较大，比赛时候要特别注意。另外有参赛者说，今日的气氛比昨日热闹，有更多观众打气，能够提升士气。廉政专员胡英明展开三日上海访问行程，与当地监察机构交流肃贪倡廉工作，并出席高级廉署人员国情研习班的开班仪式。胡英明昨日拜访上海市监察委员会的主要官员，介绍香港最新反贪工作，雙方亦探討深化反貪腐長遠合作。今朝早就獲安排參觀當地廉政教育設施，了解國家最新廉政工作和發展。聽日將會出席有31位高級廉署人員參與為期7日的國情研習班。胡英明說，未來香港和內地的反腐合作越來越緊密，期望廉署人員提升專業素養和道德品質之外，亦都要思考如何聯繫兩地的反貪腐工作。調查發現70%受訪劏房戶贊成政府立法規管劣質劏房，但同時超過60%受訪者擔心政府取締劣質劏房之後，劏房租金上升，找不到市區可負擔租金的單位。 明爱社区发展服务去年12月至今年4月访问了231个基层劏房户，近七成受访者说单位没有足够伸展空间，近三成室内没有自然光，分别近两成半和一成四受访者的单位里面没有通风设施和可以打开的窗户。团体又说单身非长者劏房户因为经济能力问题只能够选择租金较便宜同细小的劏房单位，但现时申请公屋政策对非长者单身人士采用计分制，令到他们轮候多年都未必编配到单位。建议当局制定劣质劏房户的同时应该改善单身人士公屋轮候制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二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音乐树的艾力啊，当你定住一个目标之后，很多时候都因为经历挫折而想放弃的，但自细爸爸要教我做人学识要坚持，哪里衰了就哪里站回起身再试过咯。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树木的健康一旦出现问题，就会考验到它承受恶劣天气的能力。无论是台风定是暴雨，都有机会令到树木倒塌。依家等绿色地球副总干事黄子敬带我哋认识树木在恶劣天气之下的潜在风险。 其实树木的生长环境里面都是遇到很多挑战的，无论是台风又好啦，或者是大雨豪雨又好啦，其实对那棵树来讲就是一些外力冲击着它。如果那棵树是很健康的，其实它抵受外力的能力就会强，但是反过来如果那棵树本身可能是个结构或者健康都有问题的话，它抵受这些的台风啊、暴雨的冲击的影响呢，那它的韧性就很低了，那个抵抗能力就会很低了。台风啊、暴雨啊是一种挑战啦，第二就是一种病虫害啦，那其实还有第三的就是管理上面如果不当呢，都会对树木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们都很想市民多关心我们身边的树木啦。当你了解了这些树木，其实比如你搭车去巴士站的时候，你会见到那棵树木好像有一些异样，那可能你就可以很快地去报告给有关当局。那所以如果对于树木那个检查关心能够早点开展，其实就能够早点避免我们要成日都要斩树，又或者是那棵树倒塌而导致到有人命的伤亡。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看夕阳照浪涛，远山大笑，和你挽手走去岸边，那里柔软冷风吹送，令你靠近我，天边群鸟是情侣。你问谁教夕阳暗中告退，谁教你的欢笑令他伴醉，何况你的欢笑令我更温暖，这样唯有夕阳沉去。你问何以浪潮暗中告退，唯有远山苍劲站稳那里，唯有决心相爱绝对无改变，正是如今一对爱侣。笑问怀里是谁沉醉， 歌名叫做《是谁沉醉》，沉醉的是我啦。父亲节可以这么开心，一大班的朋友又好一起共聚二千靓歌，真是相当之沉醉。沉醉在音乐也好，沉醉在今日父亲节的氛围，爸爸妈妈同埋啲仔女仔女女咁一齐咧，就真系一家人一样。今晚我哋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真系一家人啦。头先介绍咗好多次噶啦，一阵间咧我哋会嗱，而家弹紧钢琴嘅有位钢琴大师，一阵间就会开腔唱歌。不过而家咧佢话要伴奏个钢琴俾佢嘅好好嘅朋友啊 ，Susan 啊，你点样识噶 Michael 噶？ 哇，好耐以前， 即系你小朋友嘅时候， 咁我已经开始唱噶啦。喺某间酒店，我唔知觉唔觉得 Sheraton， 咁佢喺 Good Earth 嗰度弹嘅。咁我哋成日都会落去一齐 jam 下，不过我哋一见到佢哋对 band 已经好犀利，佢有个歌手叫 Sunny Boy， 劲到不得了。 系 1975年76。 已经开始听佢啦， 跟住咁我哋到而家啦 ，best friends 系啊，真系，所以咧你每一次嚟二千靓歌咧，我都好渴望见到佢，不过次次佢都嚟嘅，一阵间佢会唱歌嘅，不过而家咧佢话弹住钢琴俾你唱一只好有意思嘅歌， 系啊，好中意呢只歌。 呢只歌咧就系为即系香港一个慈善机构啦，叫做善灵会， 系啊， 所唱嘅一首主题曲， 系啊，咁呢首歌亦都特别俾翻。所作呢一首歌嗰个原作者啦 ，Jackie 你要特别要听啦，所以我家人啦 ，Jasmine、Michelle、Rose、Everybody， 希望你中意呢一首歌， 叫做《Angel Wishing Star》。 For each and every day there's a lonely heart, a desperate cry in the dark. In each and every heart there's a burning part, a wish that sets it apart. You solemnly pray each little day for a wish come true.The endless season comes and the season goes, a teardrop silently rose. Where is my angel wishing star? Tell me where you are, when there's no one in there and nowhere alive. bright as a dream, or so it seems. I'll be your angel, shooting star. I know just where you are. Hold my hand, together we can really share. Cause I care, I'll be there.With each and every wish, there's a fading theme tearing down at the seams. With each and every theme, there's a broken scheme, no one to color your dreams. You're never alone with me, your home, to make your wish come true. When early morning comesAnd the sun goes down, the perfect wish unfolds. I'll be your angel, ocean star. I know just where you are. When there's no one there and nowhere really dares to dream, or so it seems. I'll be your angel, ocean starI know just where you are. Hold my hand, together we can really share. Cause I care, I'll be there. I'll be your angel wishing star. I knowJust the way you are. Hold my hand, together we can really share. Cause I care, I'll be your angel wishing star. I'm listening to your heart. Hold on tight, I promise I will make it right. There's hope inside.I'll be there. I'll be there. 天使小姐， 天使的声音啊， 系嗰啲 angelic voice。Susan 好少咁噶，多数都好有霸气咁样噶嘛。佢突然间变咗个 小天使咁样嘅， 好 soft 啊， 好窝心啊。 不过 咧，即系 呢个系我监制话， 即系虽然咧，即系 Susan 咧就。即系我認識咗佢好耐，冇人知道我哋講咗好耐，你冇人耐得過我哋嘅。 讀書嘅時候， 佢讀緊初中啊， 係 孭住個書包，著住校服嚟聽我唱歌， 嗯 真係 嘅，係啊，因為咁講唔講啊？因為 咩啫？因為你中意聽我唱歌咯， 係咪？因為我有好多。 系咪 中意？ 系咪一系啦？系咪因为你都同我讲话，嗰度有个好靓仔嘅歌手咁咧？ 同埋我嗰个啲姐姐，因为 Form One 已经同好多 Form Five 啊啲靓女嚟嘅 model 啊，佢话我哋一定要去听呢一位好靓仔、好有型、唱歌非常之好嘅。我话要过海嘅，因为我哋读嗰间学校喺圣保禄对面海，但我哋要过去九龙塘。嗱，唔好搭错线啊！呢个地点系非常之美丽，好。好远嘅咖啡屋咁样， 佢隔篱个餐厅执咗粒啦，唔使咁怕嘅咧。而家 我惊唔讲得啊嘛。 不过嗰个地方咧就真系冇乜特别，唯一特别咧就 系你 唱歌，就系好多英文歌，即系好少呢啲咁嘅地方，即系唔系嗰啲民歌餐厅，即系唔系嗰啲差妹啊，饮啤酒啊，唔系嗰啲嘅，好静嘅。 嗯 ，candlelight dinner 系啦， 系啊，即系 candlelight dinner romantic 喎，真系 好 romantic 嘅，即系所以咧，所有嗰啲抒情英文歌， 其实你都好细个，佢又会请你噶。應該不給你做 我扮大人啊嘛， 我差 差佢冇 check 到我身份證，佢以為我好大個嘅，係因為我識曬呢啲英文舊歌噶，係咩？唱幾日嚟聽下，唱下咧，不如可以唱多幾日得唔得咁？ 犀利 誒，咁好玩啊！即係嗰個年代咧，真係 你都未開，你其實已經開始唱歌，我唔知道，我唔知道你係專業嘅，真係有失敬曬添。 哎，唔係咁講。 頭先嘅歌真係好聽，呢隻歌咧就唔係一啲咩普通流行曲咁簡單啦，而係 有意思， 好有意思嘅，為咗善靈會而作嘅一首歌。嗱，頭先咧同你彈鋼琴，我已經係介紹咗啦。 係啊 ，Michael。 咁啊，即係要可以整啲 fanfare 得唔得啊？喂 ，Michael，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comes。 Michael 咧就同我一齐食饭，一定打包嘅，因为佢姓打包，真系佢咁啱叫打包。咁但系我系叫佢嘅花名咧，叫做 Lionel Richie Michael 爸爸打包咁样嘅，因为佢唱 Lionel Richie 真系 好似 好似嘅， 佢样都有啲似嘅， 佢样直情似啲咩？我以为我搞错咗， 佢系分离版本嘅 Lionel Richie， 因为佢成日笑住啊嘛。 分离 版本，咁但系咧，佢突然间咧，佢又可以，因为佢系百变，你系百变歌后啊，佢咧就系百变嘅歌手嚟嘅，佢可以。Ross Stewart 得唔得 啊 ？Ross Stewart 同埋 Susan 好，咁佢都送咩啊 ？Sam Ho 啊，下次要捉你嚟啊！巴巴巴巴啊，直播啊 ，Love You 啊，系啊 ，Miss 点知啊 ，Herbert， 希望你中意阿俊先送你嘅只歌俾你。 I can tell by your eyes that you've probably been crying forever.And the stars in the sky don't mean nothing to you, dear Maron. I don't wanna talk about it, how you broke my heart.If I stay here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if I stay here, won't you listen to my heart? Oh, my heart. If I stand all aloneWill the shadows hide the color of my heart? Blue for the tears, black for the night. Still the stars in the sky don't mean nothing to you, dear Mero. Yeah, baby.Talk about it, how he broke my heart. If I stay here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if I stay here, won't you listen to my heart?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呢一啲咧就真係，多謝阿 Michael 咧帶埋個鼓個鼓手嚟， 阿 Vince 啊， 係啊，勁啊 ，Vince 啊 ，Vince 負責打鼓， 小甜甜又勁嘅， 真係我哋今日嘅組合咧就真係可以 好強， 就咁開個 concert 都得啦，係啊，又有司儀，又有主音歌手，又 有 dancer 乜都有噶啦， 乜嘢都有啊。咁啊，頭先咧一連兩隻歌之後咧，我哋1872388咧，當然都唔會忘記你。我哋繼續接多一個電話先。嗯、喂 ，Hello，Hello， 你好啊，男仔，男仔， 點樣稱呼啊 ？Hello， 係啊。我姓馮嘅 ，Evan， 我上個月打過嚟嘅。 係咩？哇！ 一個失明人，好似好似好似華啲嗰個華大叔啊。 記得啦，記得啦，係一個失明人士。 今次又抽唔到喎！ 哎呀，你 屢敗屢戰，屢敗屢戰再抽過。 下一次咧就，因為我年年都俾好多機會，希望你抽到啦。 多謝你啊！ 如果你再嗱，如果你真係再抽唔到咧，私底下俾個電話我啦。 佢一定會噶 ，Albert。 O K， 好。 即係其實佢哋係啦，你請講，請講，請講。 我再一陣間，我想同幾個嘉賓打下招呼先。 你好， 廣播道大家姐你好。 你好啊，你知喎。都係我花名， 佢花名啊，廣告就係佢要扮聲，喂，佢把聲點解點解點解點解點解？ 大家好， 阿蘇丹老師， 係你好啊， 阿蘇丹老師，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thank you thank you。 今日係我第二次同你講恭喜發財啊， 係啊，多謝你。 講定先啦， 唔係年初八我喺大嶼山唐福食盤菜，好近佢哋聽你唱歌啊， 哇，多謝你啊。 咪仲有咧，我哋阿謙謙啊，莫海謙， 謙啊，六歲啊嘛， 係啊，曾經六歲， 我都同你拜過早年啊，恭喜發財， 係恭喜發財， 身體健康最緊要， 身體健康。 咁啊，第二個你打電話咁叻啦，馮生，雖然咧你哋抽獎咧，即係其實。我解釋俾佢哋聽下，因為我每年開嘅演唱會咧，我都會遇好多嘅慈善機構啦。咁佢哋咧就經過呢啲，就俾咗好多即係座位佢哋，免費嘅。咁 都享受呢一個音樂。 咁但係佢哋就即係爭多足少啦，冇辦法， 要抽籤 啦。咁啊，真係唔好意思啦。咁啊，希望你下次抽到啦。 下次仲有機會，因為咧 ，Albert 咧一年大約有兩至到三次嘅演唱會。 冇咁越講越多啊！你 一次一定有。 越講越多 係 有 嘅。 其實我幾十年喺大專會堂都聽 Albert 嘅啦。 哇！你講起大專會堂呢樣嘢，而家叫大學會堂啦。 係大學會堂， 即係已經係講緊嗰陣啊， 接近 四十年前，我喺嗰度開演唱會。 好熱門嘅嗰陣時係紅館嚟嘅大學會堂。 咁又未至於紅館未發明。 誇張少少， 未發明，咁但係嗰陣咧又有大會堂啦、明愛中心啦、大專會堂啦，呢啲都係我哋 熱門嘅， 係熱門啦。因為有時 我廿歲仔啊嘛，嗰時 哦，而家都後生啫， 係啊， 係啊。 多謝你嘅電話，嗱，今日又去點唱喎，馮生。 係啊，講翻啲父親節開心嘢啊，咁我女咧 ，Albert 廿幾年前咪你叫佢瞓，叫佢早啲唞啊。我女同你傾過。咁咧，今日父親節咧，佢要上堂，要翻去六點幾先翻嚟同我去餐廳食飯。 哦， 咁啊，食完飯翻嚟屋企咁，我啊攞罐啤酒喺房飲啦，自己。阿女走埋嚟，爹哋俾500蚊你飲茶。 哇！ 而家開心。 哇！咁可以買好多罐啤酒，你飲到你醉為止喎。 哦，你話呢啲唔鼓吹唔鼓勵 啊？不過真係醉得開心啦。 都唔係錢嘅，個心意係緊要啲嘅，心意緊要。 所以非常之開心啊！所以咧。今日咧，我頭先我仲同阿女講，我好 surprise， 我真係想攬阿女隻蛋，阿女話爸爸咧口臭喎。 哎呀， 所以咧又點首寶寶要熱烈地親親爹。 啊嗱，我啱啱就係講緊阿 Sam， 其實原唱者何國興先生，我本來捉佢嚟嘅，下次因為我哋 LBL 又好中意佢，又好掛住佢，阿李志剛啊、謙謙都掛住佢，咁嗱人哋點喎？ 阿蘇生老師， 可以啦， 你可唔可以做小朋友把聲啊？ 佢打 爸爸，爸爸，我哋真多了，系咪咁啊？阿馮先生，我好中意你，你身體健康喎。 呢個小朋友仲犀利過阿莫海謙咧，當年六歲嗰陣啊。 係啊，我嗰陣時把聲咧好沙啊。 係啊， 邊有咁清晰嘅？ 咁清晰就係啊。不過咧，阿 Susan， 你可以就做我個女啦。 爸爸，爸爸。 係啦，係啊，真係好啊，多謝曬。 好啊，身體健康， 多謝阿馮生嚇， 身體健康啊，希望 嗰只叫做親親爹哋啊，邊個做爹哋可以唱啊？我睇咧，得啦，嚟嚟，等我嚟啊，等我嚟啊，等我嚟 啊，好啲喎。 我聲音唔係好似爹哋喎，我似仔多啲喎。咁啊 ，Vince 都好熟呢只做爹做小朋友嘅。 啊， 爸爸爸爸，我是怎么了？ 好嘅，嚟啊嚟啊嚟啊，系咪真系得噶你？阿边时，你系我个仔嚟啊嘛？ 爸爸爸爸， 无红日照耀，我们怎么了？ 嗯。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咧，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求求清风，求求清风将你吹送到天上，那朗一定把光辉照。 爸爸爸爸，我怕那风不吹，我又怎么了？ 哦。如果风不吹，空气也不动，咁你只船仔就唔会行啦。只要又飞唔起咯，小草见到咁样咁可怜个样，佢就会讲起清风之风，会慢慢地吹送。 爸爸爸爸，我怕草不生长，我又怎么了？ 哦，如果啲草唔肯生长，或者你会喊啦，咁於是啲泥土咧就会俾你啲眼泪滋润咗，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越多，这大地尽是小草苗。 爸爸爸爸，如果我唔锡你，你我会点呢？ 如果你咁逆，小草长不成，成天都黑掹掹，清风就立刻停。所以你要知道呢个世界美丽同埋快乐呢，你就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听唔听到啊，小宝宝？ 我谢谢你。 唔好咁大啖，唔好咁大啖，唔好咁大啖。要热烈地亲亲爹哋，要热烈地亲亲爹哋。食一啖啦。 喂 ，I love you。 When I'm feeling blue, all I have to do。Is take a look at you, then I'm not so blue. When you're close to me, I can feel your heartbeat, I can hear you breathing in my ear. Wouldn't you agree, baby, you and me got a groovy kind of love.Anytime you want to, you can turn me on to anything you want to, anytime at all. When I kiss your lips, oh, I start to shiver, can't control the quivering inside. Wouldn't you agree, baby, you and me?Got a groovy kind of love. So groovy. Groovy kind of love. 将时间带到去11:07，你而家听紧嘅依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靓歌再重聚，大家好，我系 Albert Arnold Sirkin。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咧，仲有我嘅同事好拍档 Alex。 大家好， 你自江。嗱，仲有阿谦谦 ，Hello， 各位听众好， 同埋佢哋两位嘅老师。Susan，多謝我兩位拍檔啦 ，Vince 同埋阿堅哥，仲有就係頭先已經係做咗 Ross Stewart 嘅 Michael Dubois。 好啦，而家咧我哋有另外两位嘉宾，一个咧就系美女，一个咧就系 野兽啊！ 野兽边个做野兽？ 梗系我啦！ 你而家系咪做唔做到野兽啦？你青你白嘅。 我要俾女巫落咗个助咒先得，系啦，咁我就会变翻个王子， 后生啲嘅呢个嘢。 佢真系个样系似王子啊，我可以冇靓仔，因为六岁嗰阵我睇唔出， 都正常嘅。 唉，而家咧就变咗一个英俊嘅青年人， 我哋会嗌做 仲少年廿几岁都系 小鲜肉啦， 小鲜肉嗰只啦。 多谢多谢。 两个都小鲜肉， 咁啊 beauty 俾你啦，唉 Susan 我真系怕咗你噶，你百变噶嘛，你要做白雪公主嗰个 beauty。 I see. Okay, can 啦，梗 can 嘅，佢声音即刻变嘅。 系啊，呢个都系特别送俾我嘅 very very close 嘅闺蜜，好姊妹 Bertha 嘅左轮唔舒服，希望你快啲好翻啊 ，Hillary 啊 ，all of you， 希望你中意。 美女 ，Tell us all this time。True as it can be, barely even friends, then somebody bends unexpectedly. Just a little change, small to say the least, but scared, neither one prepared. Beauty and the Beast, ever just the same, ever a surprise, ever as before, ever just as sure.As the sun will rise,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Ever as before, ever just as sure as the sun will rise. Oh, till as old as time, till as old as time, soon as old as song, till as old as time, bittersweet.Certain as the sun, certain as the sun, rising in the east, tell as old as time, song as old as rhyme, beauty and the beast. Who?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 好中意呢个故仔。 系啦，你哋两个自己对号入座。时间到咗11:13，我哋梗系可以再听多一个部分。 好 好 好， 好 好想同听众多啲接触啊！ 系啊， 系啦。 好嘅 ，Hello， Made in Hong Kong。 喂，二千靓哥再重聚。 系喂， 点称呼你啊？ 系 你啦。你好， 你系边位啊？阿玲啊， 阿玲 啊，阿玲， 阿玲啊，你好啊，哇，你好，好似好怕丑咁样，你几多岁？ 12岁。 我听得出系系一位好甜美嘅声音，好得意嘅， 好可爱。啲人仔翻学啊，咁好支持我哋，好好啊。 准备分啊，玲。 我未分。 哦，你听日你使唔使考试啊、测验啊嗰啲啊？ 系喎， 有 有啊，考试啊，几时啊？ 听日。 哎呀， 可能想减压啊，所以 系啊，听下歌就啱啊，更加入脑。有冇啲咩想讲啊，阿玲？ 我冇嘢想讲。 有冇会点唱呢？ 我中意就系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 哦、春夏秋冬，啊，即系张国荣嗰只歌啊， 系咪点俾爸爸听啊？ 爸爸介绍噶， 我、哦、爸爸介绍， 咁啊真系啱晒父亲节啦，咁啊即系同爸爸一齐分享呢一只春夏秋冬啦，系咪？好啦，阿玲，多谢你啦，咁啊就听完咧就要瞓啦，听日要考试咧，要养足精神啊嘛， 好唔好啊？ 好唔好？ 阿玲， 好好多谢你打嚟啊！ 加油！ 加油啊！考试叻啲，希望你考到好成绩。 一定得嘅，吓放松心情，唔使紧张噃，好唔好啊？ 好。 OK， 多谢晒。 春夏秋冬， 拜拜。 好工，拜拜 ，good luck。 好开心啊，因为我觉得一听到歌名，你哋大家喺度揾个歌词嘅时候好紧张。春夏秋冬。 正啊！ 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香，莫使爱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求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烧得肌肤如情，痕极悠扬。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驻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 春天爱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草时春雨香。 What a good song， 好好听， 喜欢呢个春夏秋冬， 几分钟就可以感受到，即系四季嗰个情怀， 个感觉好舒服， 拣得好好啊！玲嘅爹哋， 我就春天即系好湿噶，嗰啲咁嘅感觉， 潮湿啦，系。 咁但系咧，我就头先系冬天嘅感觉，因为我冷亲，个把声音咧就唔系最理想啦，但系我都好理想地咧，好希望，即系我心情咧就好上场， 但系好好听。 但系我今日把声大家都听到， 唔系，我觉得好好听， 好好听， 都好少听到啊！欧瑞强把声音好似有少少沙沙沙沙， 唔系，我觉得好 sexy， 系啊，有啲红豆红豆沙味， 或者绿豆沙啲， 几少系绿豆沙？我中意食红绿红绿豆嘅， 红绿豆捞埋。 头先嘅歌真系点得好好听啊！多谢 阿玲， 阿玲啊，十二岁好 sweet， 系啊 ，good luck 啊， 希望佢听日考试，同埋你啲同学都一样啦。打咁啊，真系可能佢就等到要打通咗。 其实你真系好多 fans 啊， 等到打通咗啦。 多伦多阿魏依清都听紧你。 哎呀， 阿依清啊， 佢话同你 say hello 啊。 hello， 魏依清。 系啊，我哋有 Alex 有谦谦，即系 以前喺加拿大又见到佢啦。咁但系佢翻嚟香港，我哋哋又即系 聚 下咁样。 开心啊！袁伟豪又听紧，你真系多 fans。 伟豪啊，伟豪啊，我。唔系 fans， 佢细侄嚟嘅， 系啊， 因为我睇住佢大嘅， 我以为佢同你打哥， 佢而家都系爸爸嚟噶啦， 爸爸，所以一定系今日一定要点俾佢。 我哋阿东哥啊，听紧啦 ，thank you 东哥， 东哥吓 ，OK， 咁啊，两只歌之后咧，我哋系咪就可以接 电 话？有电话，哇 ，Alex， 我哋又嚟啦， 好 ，Hello， 喂， 喂， 诶，你好啊， 点称呼你啊？ 我系 Phoebe 啊 ，Phoebe 你好， 咦， 系啊， 系 Phoebe 你好。 你好，有個學生叫 Phoebe 喎， 我今日晏晝見到你嗰位 Phoebe 啊， 嚇！即係邊位啊？即係邊位啊？即係我買緊嘢食嗰陣， 係啊， 好有緣分 喎，難得。你知唔知咧？就因為咧，即係因為星期日咧好特別嘅，即係小弟個工人就放假，咁我就冇嘢食嘅。咁我就晏晝咧做完運動咧死啦點咧咁啊就去一個地方度竟然即係我覺得好特別咯嚇咁喺度等緊佢出嚟，原來咧就有兩位夫妻同埋你丈夫係咪啊？ 係啊。 咁啱啱食完嘢出嚟啊，咁啊哇，咁啊即係大家見到咁，我就喺度等。等紧我嗰啲食物啊，真系难得啊！你原来叫 Phoebe， 真系好有缘分咯， 真系好嘢打入嚟，真系好 lucky 啊！系啊，你真系好 lucky 啊！ 当时我就好开心， 我每个礼拜都听嘅。 好，多谢你，多谢晒。咁啊，哇，历历在目，因为晏昼发生啫。咁啊，我好多谢你当场咧，即系话我成日都系听你，几时听啊？咁样，咁你既然可以打通电话，你真系叻啦。咁啊，打通电话之后 ，Phoebe。不如点只歌俾你都有啲小朋友啦，嗬？ 我有啊，有三个噶， 三个添啊！咁啊，点俾啊？今日戴眼镜好英俊嗰个，你个 Honey 啊 ，Honey 啊， 系我个 Honey 啊，系 啊， 咁我 Honey 佢真系好好啦，系一个好好嘅爹哋啦。咁但系咧，我三个小朋友已经大个晒，咁就咁啱。三個都唔喺我哋身邊啦，而家 出咗喺外國 讀書啊，冇錯啦。咁樣咧就，但係爹哋今日都係仍然幫大仔去搞佢間屋嘅嘢咯。咁我覺得佢真係好好，係啊。 睇你哋個樣咁後生，你啲大仔搞屋添啊！哇，即係已經成家立室啦。 是啊， 哇！恭喜你啊，恭喜你！咁啊，喺父親節咧，亦都即係順帶送俾你嗰位，我唔知佢貴姓乜名嘅 Phoebe 老公， 英俊父親啦， 林生， 英俊林咁啦 ，handsome lamb，handsome lamb，handsome lamb。 佢想誒聽咩歌咧？你估佢中意聽咩歌咧？我哋要齐集晒人马喺度嘅，你男声、女声、扮声， 中英外、 中英外、 日文歌、 中年好声音。 我咧就讲错咗我想听嗰首歌、嗯，其实我想听嗰首歌咧就系、是、陪着你走嘅， 陪着你走， 冇 问题啊， 冇错， 陪着你走 呢首歌嘅 男女唱 歌，好想陪着我老公一齐走，仲俾啲小朋友大个晒。 即係走去， 我會同佢一齊走嘅。 走去， 唔係走去。 好浪漫㗎呢條歌， 係 啊，係啊，邊度都一齊。 佢一齊走去 holiday 係咪？ 咪去邊度都得㗎，冇問題。 天涯海角。 係啦，天涯海角即係話呢一生咧都一齊走咯。我覺得成日都，我成日都有講嘅喺節目度，好中意見到啲到咗即係大家都滿頭白髮啦，都冇所謂。最緊要咧即係大家可能喺公園冇對話嘅。但是就大家坐在这里或者是拖住手行，可能是八十几岁七十九十几岁都有的，我看到有些这些是即是最浪漫的时候。好 是啊，什么都不用说。 不用说啊。好啦，我们多谢你的电话 Phoebe。 多谢晒， 多谢林生，我哋就边个都好啦，陪着你走。 我哋可以一起唱， 一起啊，一人可以一人唱几句都得啦。 Alex 又得啦，阿谦谦又得啦， 你先生就好， Susan又得啦。OK， 多谢你嘅 祝福你啊， 拜拜。 亦都系送俾所有啲爹哋啦，我都有个学生叫 Phoebe 啊，系咪？ 真系啊， 阿 Vinny， 我哋唔知咩 key 噶，总之咩 key 都啱 key 噶啦，今日就。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把深深青春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你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一世半同路。一直好 r o m romantic 嘅歌，亦都成为咗我哋而家广东歌嘅经典歌之一，真系写得太好嘅，老冠廷作品。 Hello， 陪着你走， 系啦， 唔单止系情侣之间可以携手陪着大家走，我谂系父母仔女。或者同你嘅爹哋趁住今日父親節，都可以翹住佢嘅手， oh, yes. 陪着你走，係咪啊？謙謙， 當然啦。 多謝爹哋，多謝你一路陪住我哋走去酒家嗰度，然後飲茶，跟住你找數。係、yeah. 啊、yeah. ，爹哋應該要做嘅。 係啊，我哋以前要揾位添啊。 係啊，要落葉。 都係啊，佢今日真係去揾位。 計劃今日咧就真係要拍爛檔啦，咁啊啲仔女出動先。咁然後咧攞咗籌啦，揾咗位，爹哋我哋有啦，到我哋啦咁樣，咁係最温馨嘅。 亦都嗌定曬咧，即係爹哋中意食嘅點心，中意食嘅嘢， 牛扒你話幾好？ 牛扒 最 緊要， 喂，飲茶啊 ，Susan， 有你知唔知而家飲茶好豐富啊？ 有 啲 牛扒。 有牛扒仔嘅喺个点心啫，咩牛肋骨都有喎，你信唔信？ 系咩话？ 我哋知而家饮茶有咖啡饮咯， 真系 系啊！ 我以为喺酒店嗰啲饮茶有咖啡饮啫。 而家好多元化啦， 咁犀利噶，咁啊，不过我哋香港都系嘅，好叻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一个51岁男警员在西湾河水警港口分区基地怀疑自杀身亡，头部有枪伤。警方表示，下午3点几发现一个隶属水警港口分区近岸巡逻小队的男警员。在更衣室内受伤，现场证实死亡，死者身旁有一把配枪，警方经初步调查相信他用获发的配枪自杀，稍后将安排为死者进行验尸以确定死因，案件由水警总区重案组跟进调查，警方表示对事件深表难过和惋惜，并对死者的家属致以慰问，亦都会提供适切协助。海軍瓦解兩個走私藥物集團，並倒破兩個走私藥物的包裝和儲存中心，檢獲140万粒藥物，包括受規管藥物，市值大約8000万元。拘捕4个女子，包括3个外籍人士。今次案件屬海軍有記錄以嚟以單一行動計算，檢獲最多受管制藥物和藥劑製品的行動。海關說檢獲的藥物大部分在印度生產，主要屬於仿製藥，當中一半是壯陽藥，亦都有包括抗抑鬱藥、精神病藥等。兩個集團都會派人在包裝和儲存中心提取藥物，再到港九新界不同郵政局郵寄到超過60个國家，而且會租用單位用作包裝和儲存中心，以及利用外籍人士進行包裝和郵寄工作。海關又估計兩個集團運作不多於3个月，相信沒有涉案藥物流出香港市面。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表示，感謝中央政府對特區政府的支持，推出一系列有利特區旅遊和整體經濟發展的措施，帶動更多內地旅客來港，包括今年內兩度優化個人遊計劃，另一個就是來往香港西九龍站和北京和上海的直發招致高鐵列車班次，提供另一個更方便、舒適和優質的跨境鐵路服務。楊潤雄出席高鐵卧鋪首發列車內地媒體簡介會時表示，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指出，香港要落實無處不旅遊的理念，香港必須充分發掘豐富旅遊資源，更要弘揚好客的精神，提升服務質量，將香港最佳旅遊目的地的金字招牌拆得更加光亮。一連兩日在瑞士舉行的烏克蘭和平峰會發表聯合宣言，大部分與會國家認為幾乎應該與俄羅斯就結束戰爭進行對話，同時大力支持烏克蘭的獨立和領土完整。

可能有好多朋友咧就喺外国听紧嘅，或者咁啦吓，一阵间咧我哋接一个外国嘅朋友啦，好嘛？不过而家咧我就想 Alex 啊、李志光咧同埋我哋今晚所有嘅嘉宾，包括你老师啦、 Susan 姐、 Susan 姐啦，咁啊同埋啊。 谦 弹紧钢琴喎，哇！谦真系万能喎，又识唱歌，跟住咧弹埋钢琴俾你唱。当然啦，我哋加埋 Michael 把声都得嘅。我哋一齐嚟呢只叫做 Alex， 你自己介绍啊。 唔可以放弃你啊 ，Albert。 Me too.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Well, let's go. We're no strangers to love. You know the rule, and so do I. A full commitment's what I'm thinking of. You wouldn't get this from any other guy. I just wanna tell you how I'm feeling.Gonna make you understand.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Never gonna let you down. Never gonna run around and desert you. Never gonna make you cry. Never gonna say goodbye. Never gonna tell a lie and hurt you. We know each otherFor so long, your heart's been aching, but you're too shy to say it. Inside we both know what's been going on. We know the game and we're gonna play it. And if you ask me how I'm feeling, don't tell me you're too blind to seeNever gonna give you up. Never gonna let you down. Never gonna run around and desert you. Never gonna make you cry. Never gonna say goodbye. Never gonna tell a lie and hurt you.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Never gonna let you down. Never gonna run around andDesert you. Never gonna make you cry. Never gonna say goodbye. Never gonna tell a lie and hurt you.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Never gonna let you down. Never gonna run around and desert you. Never gonna make you cryNever gonna say goodbye. Never gonna tell a lie and hurt you. 哇，三师徒合唱嘅，阿 Susan 老师咧，同埋头先弹钢琴嘅谦谦啦，莫海谦同埋唱主音嘅 Alex Lee， 哇，厉害啊！你嘅三师徒可以咧就唱到。非常精彩，只歌叫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多谢谦谦弹奏同埋阿 Michael 啦。 系啦，我哋接最后一个电话嚟。 Hello， 1872388咧就系我嘅电话号码。喂，你为边位啊？喂喂喂， 你叫咩名？ 接唔到嚟嘅。 系咪我？ 系啊系啊系啊，对唔住对唔住，可能你等咗一阵咧， 唔好意思。 系啦，一叫就即刻叫 你。你边度打电话嚟噶？ 唔知系咪轮到我啊嘛？ 系你啦。 我是美国三藩市， San Francisco， 太好了，太好了。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因为啱啱我哋系你哋嘅十一点咧， 系啊，你哋而家几点？ 咁我就无意中啊开住部车下啦。 哦，你而家你 差唔多系你哋。 我哋嘅 時差同你係有分別嘅， 有啊， 朝早嚟嘅 ，Good morning。 頭先我哋節目開始嘅時候你就太早啦，而家啱啱好啦，你啱起身咧。我頭先唔記得問你叫咩名添。 係啊，咁我叫 Ernest，Ernest 仔啊，請你講啊，今日父親節，你哋都係啦。 Ernest， 係啊，係啊。 啊，所以咧我就 miss 咗頭嗰兩個鐘頭，咁我亦都唔知道今日咧係咪做點唱啦。 係啊， 咁我所以我聽咗一陣間先，啊咦，原來係點唱喎、啊？哎呀，太好啦！ 可以啊，係啦， 我就趕緊快啲打電話過嚟。 哦，多謝曬，多謝曬、 啊。我就首先就同大家。大家先聽黑浪，因為我 miss 咗兩個鐘頭咧，我唔好知道你兩 邊唔緊要，唔緊要， 唔緊要。你有啲咩點唱咧？係啊， 不如你而家即刻點唱先啦，因為個接收咧，即係好坦白，嗰只麻麻地啊，係 啊， 即係窒得好犀利。不過咧，我好想，雖然窒。都好想聽到你嘅點唱歌曲，同埋咧將只歌送俾所有喺三藩市啊、美國啦、加拿大啊、 全世界啦、 係啦、海外嘅朋友都希望可以係啦。Ernest， 請講嘅歌名睇下我哋識唔識啊？ 好， 係咪啊？ 我想咧就點，因為我同我太太咧就係30周年。咁所以咧，我就想點首咧叫做《為你鍾情》。就我聽過咧，阿衞蘭咧佢出。翻唱阿張國榮嗰首《為你鍾情》咧，就有男女對唱。 哦，《為你鍾情》男女對唱 ，OK。咁我哋可以諗一諗，我哋應該都咁多人喺度咧，我哋個個都應該知道這歌點唱嘅。 有啲咩説話想講啊？啊， 係啦， 係啦， 這個、 你講咧係點俾你爹哋啊？因為你自己係爹哋。喂，係啦，我都話個電個電話真係唔好意思啊，因為技術問題啊。技術問題真係要斷斷續續啦，我以為你點沉默是金添啊，一路唔出聲， 係聽得唔接收唔係 啦，接收唔好啊，唔好意思。不過咧，from San Francisco， 我哋明嘅，我哋總之會將佢送到去你耳邊，係咪同你屋企人，同埋你全香港、 okay. 全中國、okay. 全美國、全加拿大、全世界嘅爹哋啦。OK，thank、okay? you very much， 多謝 thank you，thanks for calling。多謝曬，拜拜。 三藩市嘅朋友， 我有家人嘅 ，San Francisco、Houston、New York，I love you all。 O K， 係啦。 咁為你鍾情， 為你鍾情啦，咩 key 都冇問題嘅，我哋四個人一齊唱咯，好唔好啊？ 哎呀 ，O K， 一隻非常精彩嘅浪漫歌曲，係我哋一位朋友阿黃律師所作嘅，阿清，阿清 Wong，Thank you。 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从未对人倾诉秘密，一生首次尽吐心声。I will cherish every moment, every hour and every year, spend a lifetime full of passion. Won't you treasure every word I say? 对我讲一声终于肯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挚爱来组成。As you take my hand with this band of gold, youI will be as one. When I hear you say I do, I do, we'll be lovers to the end of time. I will cherish every moment, moment, every hour, every hour, and every year, is our moment, is our moment, our precious moment, our precious moment, when I tell the whole wide world we're one. 呢只咧就系即兴嘅为你钟情 ，I do I do， 哇哇哇，哎点啊， 嚟啦， 走咗队 band 又嚟喎， 马志差， 好劲啊，多谢 Michael。 其实呢一首歌咧系特别送俾，因为我爸爸好中意呢一首歌噶，虽然佢喺天堂，咁啊送俾所有啲 daddy， 契爷又好，表哥又好，总之可以做。Woo woo daddy 好，啲 daddies 嘅 ，for all of you， 我自己嘅 daddy 又好，我个女嘅 daddy 又好，阿送俾阿姨啊，姨又挂住你啊，知唔知啊 ？Love you 阿姨， 仲有 Johnny 哥啊， 系啦，我有讲啊。 I don't remember what day it was. I didn't notice what time it was. If all my dreams come true, I'll be spending time with you. Every day's a new day in love with you. With each day comes a new way of love and you. Every time I kiss your lips, my mind starts to wonder, and if all my dreams come true.Spending time with you, I love you more today than yesterday, but not as much as tomorrow. I love you more today than yesterday, but darling, not as much as tomorrow.Tomorrow date meets springtime, just a day away. Cupid, we don't need you now, we'll be on your way. I thank the Lord for love like ours that grows even stronger, and I'll always be so true. I know you feel the same way too. I love you more today 可以讲internationally, professionally, 哇各样都是 more today than yesterday. 今日梗系啦 ,more today, 多啲父亲节。 是啊。 是今日就是啦。最重要嘅日子多谢晒头先制造咗成对 band 感觉嘅伴奏 Michael Dabao 呢就真係我好欣赏佢唱歌嘅。尤其是佢唱 Lionel Richie 嘅歌。所以呢我哋想 invite Mr. Michael Dabao to sing the song from Lionel Richie. I've been alone with you inside my mind, and in my dreams I kiss your lips a thousand times. I sometimes see you pass outside my door. Is it me you're looking for?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I can see it in your smile. You're all I ever wanted. My arms are open wide. Cause you know just what to say. And you know just what to do. And I want to tell you so much. I love you. You know I love you. I long to see the sunlight in your head. I tell you time and time again how much I care. Sometimes I fear my heart will overflow. Hello, I just got to let you know, cause I want you where you are, and I want to watch you. Are you somewhere feeling lonely, or someone loving you? Tell me how to win your heart. Oh, I haven't got a clue. Let me start by saying I love you. 多谢我哋今日嘅国际级琴手 Michael Dabao 同我哋唱出 Lana Richie 嘅 Hello， Hello 各位。 There's a light, a certain kind of light that never shone on me. I want my life to be lived with you.Live with you, yeah. Well, there's a way. Everybody says to each and every little thing. But what good does it bring if I ain't got you? Ain't got you.To love somebody, love somebody the way I love you. Well, in my brain, I see your face again, and I know my frame of mind.You ain't got to be so blind. I'm so blind, so, so very blind. Cause I'm a woman. Can't you see what I am? I live and breathe for you. But what good does it do if I ain't got you?Ain't got you. Oh, baby, you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Baby, you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To love somebody, to love somebody the way I love you. To love somebody. Love somebody. love somebody, love somebody the way I love you. Wow, to love somebody, 当然是 love daddy 啦，因为今日所有嘅 daddy 都系 主角 啦，即系由朝到晚，咁啊而家都未过十二点啦，依然都系父亲的日子。再次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年年如是，出年同样时间喺二千岭江再重聚，可以再聚再聚。时间差唔多啦，各位，感激，非常感激李志刚同埋谦谦，仲有 Michael。大包最重要就是 Susan 老师 ，Thank you，Susan， 多谢两位拍档 Vince 同埋坚哥，哇！我哋今日真系 Thank you 阵容超级鼎盛， 好似一个 big family， 系啊，一、這个 big family 过咗三小时， 眨下眼咯，嗬， 系啊，冧！而家进入尾声嘅时间，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 ，very sweet sweet dreams。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哒哒，随星身边好，找着你。